十，《三国演义》。 东汉末年，民生凋敝，兵荒马乱，群雄尽起。枭雄曹操首屈一指，龙骧虎步踌躇满志，唯才是举，远见卓识，济济多事，如虎添翼。发号施令，假传圣旨，身经百战，出生入死，青梅煮酒，旁敲侧击，梦中杀人，胡姓多疑，望梅止渴，略施小计，割发代首，功于心计，对酒当歌，横槊赋诗，才兼文武，独步一时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 诸葛孔明，精彩丰溢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宁静致远，淡泊明志，用行舍藏，韬晦待时，三顾茅庐，精诚所至，知遇之恩，投桃报李，隆中对策，审时度势，指点江山，面授机宜，初出茅庐，锦囊妙计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舌战群儒，力排众议，草船借箭，妙算神机，巧借东风，火烧赤壁，空城妙计，化险为夷，七擒七纵，有胆有识，六出祁山，矢志不移，文韬武略，惊天伟地，苦心经营，不遗余力，事必躬亲，日理万机，出师未捷，积劳成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后继无人，此恨何及。 武圣关羽，义薄云天，赤胆忠心，神人共建，桃园结义，相见恨晚，同生共死，披肝沥胆，身在曹营，忠心在汉，过关斩将，一往无前，华容让道，网开一面，知恩图报，仰不愧天，刮骨疗毒，处之泰然，夜读春秋，手不释卷，单刀赴会，视若等闲，水淹七军，智勇双全，位高权重，志得意满，顾盼自雄，自负不凡，痛失荆州，令人扼腕，败走麦城，虎落平川。 三强会战，临军对阵，决一雌雄，赤壁鏖兵，旌旗蔽日，强弩连云，刀枪林立，剑戟森森，风猛火烈，流急水深，人喊马嘶，鼓角齐鸣，短兵相接，弓折刀尽，血海尸山，触目惊心， 曹军败北，使扑狼奔，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。周郎赤壁，羽扇纶巾，以寡敌众，大获全胜。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，天下大事，鼎足三分。 我的